有人梦儿里明我听 心肠不缺，疼我屋里恶霸土豪，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他，定他也不让王朝马恨得与我前开刀你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寺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遵命。 林父站起来。 好。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林父取血陈庄，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敢写。韩 韩，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哪个不卸抓来见我。 多命，回我来。 王朝 来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行至近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府议事。 不对， 赵虎，小于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Thank you. 委屈朝天子，先断这冤屈。 哎，我来。 传状 啊！ 告状人秦香莲，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心。香莲堂下候审。 是。 请 有请。 驸马公 请后， 不知驸马驾到，委屈冤名，当面恕罪。 契丹，本宫来得鲁莽，命公海涵。 一安，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安， 带韩起。 向天上堂 来了，看见相爷。 驸马公，驸马公， 安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想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啊！ 阿斗，大胆贫妇，竟敢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不问，为何张先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 这个 什么？ 如此办公忙着了。 你特意的忙着。是我已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 你叫本宫认什么？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 哎，本宫叫你审问韩琦，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所以是由顺教回府。 你们驸马哪里去？ 上殿中官。 本参哪国？ 本参你包明公。 我无私无弊，参谋何来？ 去耍笑本宫，还说是无罪吗？ 你这一本倒也有理。 无理我也不无来。 驸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父子义，夫妻情，你怎能忘？再想再思再思再想，难道说你是过铁塔的心肠？巧言讲，现有凭证在官场，人来看过相连庄 啊。 拿来我看。 驸马，驸马跟金钱看得像像几多钱，32岁壮高当头牧马郎，骑个马描黄山，头头男儿高不同，大旗灭子亮金伞，彼此寒气散不成，壮志压鞍在人谋的大堂上 啊。 有呀，你要我升堂有什么好？这铁面不似气肯高。 敢把我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王朝马汉汉唐高 封唐， 前只怪敷衍。 强人气得我要退呀奔，呸！我走至近前用手推，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你不要装痴呆！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第一罪，招为驸马去公主，你听机灵娶妻满头女；第二罪，自相荣华。”放弃父母，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第三罪，杀妻灭子，你把韩信逼死，你这无情无义浪子豪心。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呐？还不知犯了王法，当鬼厉害。如今你来到开封府。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贪图富贵往人道，你比禽兽不怕个恼。气氛不过将你打， 一速叫你命安逃。 打陈世美特狂傲，好巧公堂放女条，你命韩琦去寻刺，开封大堂还不着。 我差韩琦，你问谁知晓？ 先有相连亲口报，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 先有你的杀人刀， 驸马刀，你就是奉子龙孙我不饶，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身上在穿他的蟒龙袍，抛起双琴。陈世美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最难饶，怒气倦了陈世美，大家去。先打了 谢皇姑。皇姑不在紫池宫，来到开封为何情？ 驸马过府来一事，为何不见那转回府？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有一个犯罪的官儿，他在牢中。 犯罪官儿是哪个？快对本宫说分明。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他在牢中受无情。 驸马犯了何等罪，因何叫他受无情？ 秦氏相连将他刀杀妻，彼此罪难容。 既然有人将他刀快快还来，我要看看你。 红玉，我要远高这种官司难开，将回过头来把项链交。才叫仗作皇姑龙凤叫，要你上前试验高，看他把你怎开笑。 是 动我。 相连讲的是真理，你批评拷打理不通。 我今要打相连你，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 要打要打，我是要打。 不能不能，你不能。 你随我打本经国泰， 很有理，哪怕见朝廷，我让你先行。 包拯竟敢顶撞我，倒叫本宫怒气上，吩咐宫人暂住眼，请来我我为何情，想念和你把真情诉。 功， 我只选赵敢闯进， 只因唐古响连城，微臣即是黄家龙，当与黎民断冤情。相念相念几苦应何知， 我太想我的小江山，哪个抢了你的儿子女， 是非黑白要分明，防朝马汉 那回家去度荒年，教养子女啊数年千万年数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他害得你居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转。现场了